舍不得断断副歌，心还热着，也该告一段落。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永远天长地久。 99.9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家好，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干瘪的皮肤，缓慢的行动，茫然的眼神，这是人们对老年人的普遍印象。当他们佝偻的身躯靠近人群时，也许就会感受到某个时髦女子的白眼。普通的老年人就已经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更何况那些老无所依、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难道他们只能在老人院里凄凉终老吗？ 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啊。 飞跃老人院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无依无靠、无亲无故的老人。在影片的开场段落，他们的晚景实在让人不忍多看，不过好在这些老年人明显要比观众强大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当人生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后，他们用尽生命去寻找快乐，于是便有了飞跃老人院的温情故事。 你什么时候真的想过我们呢？ 我不能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能照顾好我们自己， 咱们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儿。 我甚至每天都想趁着我还活着走出老人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想看没看着的地方，死了都不冤了。 飞跃老人院在探讨老年人问题时，并没有陷入过度的煽情或是抑郁伤感的氛围中，相反，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去表现老年人追逐梦想的勇气。尽管有几处情节击中了人们的泪点，但影片基调还是轻松活泼、温暖感人的。这些平均都在70岁以上的老演员，年龄加起来超过3000岁，当中很多人早已息影多年，但都特意为了本片再度出山。当众多年轻的明星大腕甘当绿叶，与千岁天团上演了一段老年人的集体狂欢，影片在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父母在一天天的老去，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去，善待今天的老年人，也是善待明天的我们。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影片《飞跃老人院》。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拯救大兵瑞恩》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真实和震撼的反映二战的影片。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也能通过电影中再现的残酷画面和逼真的视觉冲击，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影片开始就展现了触目惊心的抢滩画面，惨烈而血腥。在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背景中，人的生命显得格外脆弱。在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内心有完成使命的决心，更有回家的渴望。当他们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时候，嘴里发出的是对母亲的呼唤。 You stay here. You're dead now. 战争让二等兵 Ryan 失去了三个兄弟，他成了母亲唯一的儿子。当 Miller 中尉接到了寻找 Ryan 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的坚决服从让我们思考，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用八个战士去换一个 Ryan， 有人会认为不值得，但他们依然踏上了不归路，为一个绝望的母亲点燃了一丝希望。当 Ryan 被找到时，他听说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兄弟，然而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决定继续战斗，和战友们一起创造奇迹。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sir. Why? Why do I deserve to go? Why not any of these guys? They all fought just as hard as me. Is that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tell your mother when they send her another folded American flag? Tell her that when you found me, I was here, and I was with the only brothers that I have left, and that there's no way I was going to desert them. 影片最后，年老的 Ryan 在战死的同胞墓前热泪盈眶，他在战后所过的平凡生活是战友们生前向往的幸福，他没有辜负这份用万千生命换来的幸运，他怀着一颗感恩和珍惜的心，平静地活在世上。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拯救大兵 Ryan。 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

一家陌生麦地心。我看那什么留住你，给你纯洁的街巷破碎的星星，给你绝望彩虹海誓，永恒凝望孤星生痛的叹息。我是这样